正如老师、各位同修、道友，大家好。今日晚黑咧，我哋嚟学习灵峰偶益大师嘅另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是念佛法门》。偶益大师是我们净土宗啊第九祖，亦可以说是令净土中兴的一位祖师。他所著作的关于净土法门的这些文章注解，都是可以说是将释迦牟尼佛的心要和盘脱出。他所注解的阿弥陀经叫做阿弥陀经要解。印光大师是净宗十三祖，相传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他赞叹偶益大师这一本注解，说即使古佛再来为阿弥陀经作一个注解，都不能够超过阿弥陀经要解。所以可以见到偶益大师这个境界完全就是古佛的境界，跟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再来没什么两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怎可能说得到大势至菩萨这样的赞叹。那这篇文章是集中这样为我们讲明念佛法门，从他的义理到所示的方法，都是完全出自于释迦牟尼佛经典的意思。只要将这篇文章读熟悟透了，你对念佛法门就深信不疑，而且一定是专精地去修持，这一生就决定能够得生极乐世界。那我们来开始学习念佛法门，别无其德，只深信力行为要义。佛云：若人淡念弥陀佛，是名无上心妙禅。天台云：四种三昧同名念佛，念佛三昧，三昧中王。云妻云一句阿弥陀佛，该罗八教原涉五宗，可惜今人将念佛看作浅近勾当，为愚夫愚妇功夫，所以信既不深，行亦不力，终日悠悠，静功莫克。我们先看到这里。这里是开门见山，为我们说明念佛法门它的精要的内涵。大师说念佛法门别无其德， 没什么奇特的，只是深信力行为他的关键，这个要就是关键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能够深信这个法门，依这个法门力行，那一定能够成就。那这个深信，第一，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愿愿都不虚，真实不虚。第二，相信释迦牟尼佛在净土经教里面所讲的，决定是真实的，亦相信六方诸佛如来赞叹净土法门，赞叹阿弥陀佛，亦都是真实不虚。你能够这样相信佛语，自然就能够力行。咁力行就系求生极乐世界，于一切时中，从朝到黑都有厌离娑婆生死之苦，因求极乐菩提之乐呢一种心，发起真切的愿心，咁就一心念阿弥陀佛，能够咁样深信切愿念阿弥陀佛，咁临命终时一定能够往生。佛喺经里面讲，若人淡念弥陀佛，是名无上心妙禅。这个是佛在大集经里面讲出来的。大集经言护分，在这部经典里面开始念佛三昧。佛他讲话，只要你老实这样念阿弥陀佛，这个就是无上心妙禅。我们只知道禅宗是修禅，不知道念佛也是修禅，而不单止是禅，是心妙禅。好深奥，好玄妙，不可思议的禅，而且是无上的心妙禅。这里是佛将念佛法门赞叹到极处，修起来这么简单，只要你能老实念佛，就等于修了无上心妙禅。咁有啲人听到呢句说话，就有啲怀疑，念阿弥陀佛真系冇咩奇特嘅，点解讲话无上心妙禅呢？咁你要知道咩叫禅啊？呢度讲嘅禅唔系六道里边嘅四禅八定嗰个禅啊，嗰个禅定不算很高，还是凡夫的禅定，亦都不是二乘那种禅，二乘人超越了三界，阿罗汉就证得九次谛定，九次谛定超越了四禅八定，他是第九定，断了见思烦恼。但是还有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所以这种禅都不是很高，所以这里讲的禅 是指见性成佛的禅，所谓如来禅、祖师禅，这个禅、是要我们了自本心，见自本性，当下见性就当下成佛，这个是、真正的如来禅。所以禅作为一个法门，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讲，他所接引的是上上根。你当下见性，这才叫做修成。那怎样才见性呢？要将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一下全部放下。咁就入如来嘅境界，所以禅好高。但系念佛法门，佛喺度竟然称为系无上心妙禅，咁啊比禅仲要心妙啊！咁啊点样讲法呢？要知道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具有圆满嘅佛性如来好似释迦如来、阿弥陀如来，佢哋佛性系圆满嘅，我哋嘅佛性亦都系圆满嘅，唔会差过佢一啲。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被这些障碍挡住了，所以见不到我们的佛性。虽然见不到，但佛性是圆满的。那么怎样去见性呢？禅宗是用当下放下，咁凡夫好难做到。咁净土法门呢，教我哋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嘅佛性係圆满嘅。咁我哋依家起心念佛啦。念佛嘅时候，就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暂时放下。念一句就等于放下。一句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一句，念两句就等于放下两句。如果念念念佛不间断不夹杂，咁你就念念成佛啦。成嘅系咩佛啊？圆圆满满嘅阿弥陀佛。所以若人但念阿弥陀佛，这个就是无上心妙禅。因为当下你就成佛了，成了圆满佛了。禅宗开悟未必是圆满，见了性了，他只是登了地，别教讲话初地菩萨，原教是初住菩萨，就都见性了。但未必是圆满的佛，而我们现在念念念阿弥陀佛那就直取最高的圆满的佛觉一念相应就一念佛，念念相应就念念佛，直接了当，不假方便假就是假借借助，不用借助其他的方便法门直取最高的佛觉，而且无论是凡夫定是菩萨，无论你见性不见性， 无论你有没有断烦恼，念佛时就是成佛时，这个法门就深妙啊！所以十方三世诸佛成佛，都是念佛成佛的。下面引用天台大师的说话，天台大师，天台宗，祖师，就是在天台山智者大师，他有著作的《天台三大部》，下面这句说话是《摩诃止观》里面三大部之一所讲，所谓四种三昧同名念佛，念佛三昧，三昧中和。天台宗算是教下，前面说无上心妙禅是指宗门，宗门教下都推念佛为最殊胜，所以天台这里讲话四种三昧，天台所立的三这种三昧分为四种，哪四种呢？第一，常坐三昧，就是坐在那里90日，入定啦，才能够坐得住。一般人啊，冇呢种能力。我哋坐2.5小时都唔掂啦。人哋坐90日，常坐三昧。第二种，常行三昧，又叫做波州三昧。佢就系、是一路喺度经行，唔能够坐落嚟，更加唔能够瞓低。可以坐，可以企。除了吃饭，除了去正房之外，都是站在那里，立住在那里，又叫做佛立三昧，90日，这个都不容易修，要有体力，我自己就尝试过10日，常行，但是没有到三昧。这个好辛苦。你自己可以试一日，一日一夜，不让你坐，不让你睡，只能经行，只能够站住，就这样念佛，叫常行三昧。第三种是半行半坐三昧。除了坐就可以经行。这个比较容易一点。坐累了就经行，经行累了就坐下来，但是不让睡觉，这样来修三昧，又是90日。第四种，非行非坐三昧，这种呢就随意的，这种就比较容易了。在念佛堂，好像我们师父上人提倡的三区念佛，你可以坐，可以经行，可以拜佛，经行为主，行攰啦，坐下来休息一下，甚至你晚黑眼瞓啦，可以稍微唞一唞，瞓低下，休息好啦，继续入念佛堂，或者拜佛。随你的自己的调整，叫做非行非坐三昧。这种四种三昧都是念佛三昧，他们都是念阿弥陀佛的。念佛三昧叫做三昧中和，和就是第一的意思。三昧当中，三昧有很多种，8000万种。 念佛三昧是一切三昧中当中第一的。有些三昧只是降伏一部分的烦恼，消一部分的业障，未必是降伏所有的烦恼。譬如说嗔恚心重的人，他修慈心三昧，他要降伏这个嗔恚的烦恼，但是呢未必能够对治贪的烦恼。咁念佛三昧呢，一切嘅烦恼都可以降伏，一切嘅业障都可以消除。所以啊，叫做三昧中王啊，第一嘅。呢个系天台智者大师讲嘅。智者大师相传佢系释迦牟尼佛再来嘅。佢喺天台山专攻法华经。入法化三昧，最后亦都是往生极乐世界。下面又引用云栖云，云栖大师就是净土宗第八祖莲池大师。欧益大师最佩服的一位大师，欧益大师是第九祖，在他之后。当年欧益大师就是师属莲池大师。所谓师属就是跟这位老师没见过面，学他的著作，做他的师属弟子，亦都可以成就。好像中国孟子师从孔子一样。咁欧益大师可以讲话青出于蓝成于蓝。莲池大师有 著作是阿弥陀经，有所谓阿弥陀经书抄疏抄。欧益大师呢有阿弥陀经要解。咁呢两部著作可以讲阿弥陀经这个最殊胜最精要的著作。咁疏抄博大精深。而要解呢精辟可以讲话是最少的语言将佛在这个经里面所讲的意思完全这样为我们展现出来。所以印光大师最赞叹是阿弥陀经要解的。咁显然呢，这个就是欧益大师青出于蓝胜于蓝。咁莲池大师呢度讲话一句阿弥陀佛，该罗八教原摄五宗。呢一句佛号唔好睇小佢啊，等于含摄全部的佛法啦，所有佛法尽在其中。所谓该罗八教，八教是祖师将佛所有的这些经教概括为八个方面。五宗也是祖师所概括的。咁一句阿弥陀佛就将所有的佛法五宗八教圆圆满满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等于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有的教诲全部念到。所以其心无比，其讲无边。可惜今人将念佛这个法门看作是浅近勾当， 那个话讲得比较白啊，意思就话将呢个法门睇得好浅，睇唔起念佛呢个法门。嗱、啊，认为都系如敷如负嘅功夫，啊，就系将佢睇成啊冇文化嗰啲啊老阿公、老阿老太婆佢哋去修。啊、有文化的识睇经典的人就不会念佛的、当时我的大师在世的时候禅宗教下、学的人很多，净土学的人还是很少、所以我的大师、在这里、可以说话、将念佛法门啊，复兴起来，啊，将好多当时错误嘅知见啊纠正，唔可以将念佛法门睇得咁浅，一句阿弥陀佛啊，好似好简单，其实包含晒所有释迦牟尼佛嘅佛法，啊，你将佢睇浅系因为你自己浅。佢里边嗰种道理太深奥啦，所以你睇唔起佢啦，信就唔深，你对佢有怀疑，对佢有怀疑，当然行亦不力，你不相信这个法门，怎可能说全心全意去修行呢？你有怀疑，一定就不会去努力地修行。所以我们学佛先要将疑要断除，对我们所修行的法门要深信不疑。咁我哋依家都选择修净土法门，咁有冇话喺度努力修行呢？如果行不力，说明心呢、这个信不深，你里面有怀疑啊！你唔好认为，哎、我依家唔怀疑噶啦，啊，对净土法门我唔会怀疑噶啦，啊。你认为你没有怀疑，其实还是有怀疑。为什么？因为你行不力。你修行啊，不是啊，这样努力的话，说明你还是里面有怀疑。那么怎么办呢？还要深入净土的经教。净土经教里面，净土三经为主。第一就是无量寿经。第二是阿弥陀经，第三是观无量寿佛经。咁三部经分别可以用教行理啊三个方面嚟去分别。无量寿经是教啊，兴起呢个大教。佛在这部经里面将阿弥陀佛怎样成佛的怎样建立极乐世界的而且我们怎样去修行都讲得很清楚是净土法门的总纲阿弥陀经呢是行经就直接教你怎样去行教你若一日至若七日，一心不乱咁样念佛持名念佛第三个观无量寿经系教俾你里边嘅理道理所谓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呢、这个就系净土嘅原理。我本来就是佛，现在呢我来念佛就是作佛， 作佛一定成佛。咁是心作佛就是心是佛。啊，边个讲先都一样，啊，都有呢个道，都有呢种讲法。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系讲你本性就系佛。依家你嚟念佛就作佛，一定成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咧？依家你念佛，你依家个心就系佛。呢、这个就讲净土宗嘅原理，直接了当。啊，所以头先讲话无上心妙禅就系呢个意思。啊，你作佛就系念佛，念佛时就系成佛时。就是是心是佛、啊、所谓心静则佛土静、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念佛念到心清静、啊、所以教行理三经、啊、净土三经我们要通达、啊、通达其实从一部经落手就得了、啊、一门深入尝试分手，分手到点到咩程度为止呢？深信不疑啦，咁就得啦。咁你嘅经就可以唔使再听啦。啊，咁你一心念佛，所以啊，信心啦，行就得力。信既不深，行亦不力。啊。检查你的信心不深，就看你的行得不得力。啊，你还觉得念佛啊好辛苦，好枯燥，啊，还要啊去调节一下，啊，念佛念念下，哎呀，还是要啊去 Starbucks 喝下咖啡，啊，或者找人倾下偈，啊，这些呢就是行不力。啊，还觉得呢、啊、有比念佛 啊更好的、啊、更开心的事情、啊。都是因为我们的信不够深。那、啊、就要深入经教、啊。深入到你觉得念佛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事情。啊，有咩烦恼都好，一念佛就冇晒烦恼。最想念佛，念佛都念唔停嘅。可以唔食饭，可以唔瞓觉，但係唔可以唔念佛。咁样嘅话你嘅功夫就得力。功夫唔得力就终日悠悠啊，净空莫客，净功莫客。终日悠悠就係、是、放日提不起精进、啊、一日到黑、啊、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对生死大事没有摆在心上、啊、还觉得过日子过得挺舒服挺自在、啊，冇嗰种警觉心，啊，冇呢啲道心，当然正功莫克，啊，克就系成就，啊，你嘅正业不能够成就，啊，所以我哋自己问下自己，到底依家我往生极乐世界有冇把握？啊，我念佛嘅功夫到边度？是不是已经可以有把握了生死了？如果没有把握，问题出在哪里？就是自己放任懈怠，对生死大事没有重视。我们生生世世其实都遇过佛法、啊、都是念佛的人，为什么过去生中都没有成就？就是这个原因，终日悠悠放日 啊，所以就将一生的光阴浪费了。到临终的时候就还是手忙脚乱啊，该怎样生死就怎样生死，该怎样轮回就怎样轮回。咁呢一生唔可以再犯同样错误啊！所以印光大师提醒我哋啊，真正修行嘅人要将一个死字挂喺个额头上，常常要谂住我依家要死啦，点算啊？能唔能够往生啊？问下自己对呢个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仲有冇咩牵挂？仲有冇咩放不下？如果仲有放不下，要快啲放下。万一今晚我死咗点办？我死咗会去边度？啊，要有呢个警觉心。啊，有呢个警觉心，自然就容易放下。因为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你所喜爱的人不会跟着你，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财富你带不走，一分钱都带不走，你的名位荣誉世间的一切通通都是带不走的。既然带不走，就应该早放下，不要等到临死的时候啊，带着这些念头啊，带着这些业啊，咁往生啊，不是去西方啊，可能都堕三恶道。所以啊，祖师在这里啊，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啊，跟我们啊提醒啊，下边切有巧切方便，欲深明此三昧者，动以参究，谁智为向上？殊不知啊，现前一念能念之心，本自离过绝非，不消作而离绝，即现前一句所念之佛，亦本自超情离计，何劳说妙谈缘。先看到这里，切有巧切方便，第一个切字就是假切啊，假设即是有人巧切方便啊，呢种系咩人呢？啊，修禅嘅人，修禅嘅人呢，啊，祖师啊设立一啲方便嘅啊修行，欲深明此三昧者啊，想要达到啊念佛三昧。心明意思就是对念佛三昧啊彻底明白啊，咁啊用咩方式呢？啊，修禅嘅人啊，动以参究谁智为向上，就是以参究啊，参乜嘢呢？谁在念佛啊？啊，念佛者是谁啊？啊，呢种叫做巧切方便啊。点解呢？因为啊，祖师啊提起一句嚟问你，念佛者是谁？就提醒念佛嘅人啦，啊，回光返照。反过来一看，谁在念佛？ 啊，原来佛在念佛。啊，这个方便就是当下指明你的本心。啊，让你啊，当下见自本心，明自本性，就是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咁禅宗经常都系咁样啊，去啊参究啊，譬如讲参究父母生前啊，我本来面目啊，都系要你回归啊，回心回光返照嚟睇你原来嘅我系咩嘢啊，要你见自本性啊，但系。乐益大师呢度讲俾我哋听，殊不知现前一念能念之心啊，本自离过绝非，不消作而离绝。啊，说明念佛不假方便。啊，你去参究谁智啊，向上向上就系向上一着。啊，意思就系见自本性。参究都是方便的。念佛呢不假方便，不需要借助方便。为什么呢？因为现前的一念，我念佛这一念，这个能念之心，我能念佛这个心，本来就是离过绝非，离一切的过失。绝一切的这些过非过和非的意思一样意思就是没有一些污染本自清净不需要你去作意去提起这个参究的念头所谓离过绝非仲要作意去离过绝非不需要。因为他本来这一念就是本自清净的佛性。所以能念的心就是佛心。佛心当然离过绝非不会有一些过失。咁何必仲要去参究呢？能念呢个心就系佛嘛，唔使参佢都系佛嘛。现前一句所念之佛呢，亦本自超情离计。我所念嘅呢句阿弥陀佛嘅佛号，就系。阿弥陀佛的法身的名号他就是法身因为法身遍一切处当然阿弥陀佛也是法身难道说法身里面就是缺了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不是法身说不通嘛所以一句佛号就是法身咁法身就是向上一着，就是超情离计。情是讲分别，计是讲执着。佢呢句佛号本来就是超越咗一切分别执着。你无需要分别执着这句佛号就是圆满的法身何路说妙谈圆呢你不需要讲很多圆妙的法理去理解这句佛号说妙是指 天台中，天台以妙化莲花经为主修的景点。咁谈完呢是讲这个天台中里面五重原意。第一是讲命题。所以天台智者大师讲法华经的时候就讲一个题目妙法莲花经。这个妙字就讲了九十日。所谓九旬说妙九十日来讲一个妙字。所以一个妙字就概括了所有的佛理。谈完就是从讲这个五重原意。这个都是讲什么呢去解释这个佛理的高深。当然你能够明白固然是好。即使不明白你能够念这句佛一样得。不需要何路就是何必劳烦你去讲这么多这些玄妙的佛理呢你不需要理解这么多你才能够念佛。你不理解一样可以得。我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佛号本身就是超情离计的法身。我能念这个心本身就是佛心。离歌绝非。能念之心是佛所念之佛又是佛。能念所念合为一体了。当下就成佛了。所以叫做无上心妙禅嘛。下面讲话只贵信得及守得稳即下念去或昼夜十万或五万三万以决定不缺为准彼此不此一生世无变改若不得往生者三世诸佛变为狂语。这个是我的大师斩钉截铁为我们说明令我们生决定的信心。对这个法门要深信不疑只贵信得及守得稳。所以这个法门不贵在你能不能够理解这个玄妙的法理。你明定是不明都不是关键问题。你现在能够信得及守得稳信就不要怀疑。守住一句佛号不间断不隔走守得稳即下念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老实实地去念。这就是参了无上的心妙禅。这就是念尽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讲的一切法。念念相继。你成佛就不远了。那我们下功夫初学的人一定是要计数。我的大师这里跟我开出数字出来。一日的定课。昼夜十万这个当然是标准很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一日一夜练过十万的没十万佛号正常的速度练起码练十五个钟头以上不停地练要练十五个钟头这个不容易练到这样的话程度 基本上啊，已经得一啲定。咁十万当然唔容易得到啦，啊，唔容易达到，咁就一日五万都得。啊，如果你有工作，一日要念五万，都系非常难得。啊，五万，一万佛号大概一个半钟头。啊，要好专心咁念，先念得落嚟。啊，稍微打啲妄想，我就唔止一个半钟头啦。啊，所以五万至少要七八个钟头。啊，作为定货。啊，咁五万唔得就三万。牛益大师呢度开出最低嘅数字就三万。啊，三万佛号，啊，大概四个半钟头到五个钟头。啊，专心嚟咁样念。这个不是说随随便便地念的了，啊，行下路啊，啊，边倾偈边念佛，那些不得的，念不到三万佛号，啊，一定是专注拿出时间出来，我一日就拿出五个钟头专门念，这样才念得到三万佛号。啊，现在我们用计数器，啊，你念十句按一下啊，咁样嚟数，啊，揿三千下就三万句佛号，有计数器咧就方便。不过我自己嘅经验，数佛珠更加摄心，啊，所以我念佛嗰时候，一手攞佛珠，一手攞个计数器，啊，点样计咧？啊，念一串佛珠108句，我就当一千，整数一千，因为念十句啊，撥一个珠，所以一串落嚟等于系念咗1080句啊。咁我计大数就系1000句啊，算80句咧系打妄想嘅啊，咁就唔计啦。1000佛号啊，念完1000啦，就揿一下计数器，所以揿计数器1000啊。咁我要念三万，等于揿30下。等于连30串佛珠，啊，咁样计数，啊，我有一次闭关嗰时候念，一日念咗140000，啊，就咁样计，140000基本上系20个钟头仲要多，啊，咁啊基本上就系唔瞓觉噶啦，哦，咁样念，啊。当然啊，好难坚持啊，能够话练到一日一夜咁样练法，都系好殊胜的啊。如果系啊，呢度讲话啊，以决定不缺为准啊，不此一生世无变改，呢，这个就修行就非常了不起啊。无论你用咩，有几多数字啊？三万，我啲大师开个最低啊，但系现代人嚟讲都唔容易达得到。黄念祖老居士开嘅数字系更加低啲，一万啊，个一万法号都得啊。咁我哋不妨用一万作为定货啊，一万法号专心念一个半钟头。一个半钟头就练完啊，练得慢啲嘅两个钟头都可以练完啦。啊，咁你用呢个功课啊，最关键就系每日都不能够缺少啊，咁叫做定课啊，不此一生，我呢一生世无变改，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啦啊，咁就系，是。念完功课我就唔瞓觉，啊，有恒心有毅力，啊，知道生死苦海唔系咁容易超越得到嘅，啊，一定要攞出真诚心，啊，你能够一生都唔变改，呢，这个就真诚，你呢个往生嘅心系真嘅。啊，你说我现在很想往生，念佛又不肯念，这个心是假的。 自己骗自己，自欺欺人。真心想往生的，你拿出时间来念佛。一日至少一个半钟头，两个钟头，你肯唔肯拿出呢个时间？咁但系可能有啲人真系攞唔出，攞唔出点办呢？咁啊，从2000佛号开始计，攞唔出呢个时间，说明你有业障，而且业障都好重，想念佛，想往生，但系又唔肯，又攞唔出呢个时间，咁就系消业障。咁啊，先念2000佛号，每日可以拜佛，拜佛可以消业障。譬如讲，你啊每日拜100拜，100拜，点样拜呢？拜一下念20句佛号，拜落去嗰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句佛号，跟住起嚟又系十句佛号，拜一下就等于20句佛号，拜100拜咧就2000佛号，从呢度落手，咁样念佛100拜半个钟头，2000佛号，作为定课，早课又得，晚课又得，咁样去练，慢慢慢慢，你对念佛就感兴趣，业障消除啦，你就中意念佛，而且念佛越念越专注，越念越容易，念到到时候一万句佛号，一下就过完啦，一下就念完啦，这个说明你心好专注，有一啲定力喺度，念佛嘅时候，基本上系定喺个里边，冇咩妄想，所以你觉得好容易念完，时间好容易过完。如果冇打妄想嘅话，你就觉得好似一下子就过晒，阿弥陀佛，一万句念完啦，咁样嘅就有功夫。如果咁样去念法，不似一生就尽似一生，世无变改。若不得往生啊，三世诸佛变为狂语。你咁样真诚咁去修行，一定可以往生。另外我啲大师都同你做保证，如果你唔往生，三世诸佛都等于打妄语。咁三世诸佛唔可能打妄语，亦即系话你一定可以往生。你睇下呢个条件开得咁简单，就睇你肯唔肯去做啦。我啲大师开出三万佛号嘅定课，一生唔改，一定往生。就系咁简单。黄念祖老居士开出10000，10000都念唔到嘅，对唔住，你可能冇呢个真诚心啦。咁啊来世啦。一得往生，永无退转啊！一往生极乐世界，就证得阿惟余之菩萨，你唔再退转啦！呢一生就成佛啦！你话多么殊胜，咁殊胜嘅事你都唔去做，真系叫太愚痴。往生之后，种种法门咸得现前，所以你想话修禅、学教、修密，搞其他嘅法门，唔需要啦。你而家老实念佛，往生嘅放生到极乐世界，种种嘅法门一下全部现前，亦即系你全部通达。点解呢？因为有阿弥陀佛加持你。你智慧开了，那些法门不用学，全部都明白。 你修禅一接触禅宗，即刻明心见性；一接触经典，即刻大开眼界。啊，一念咒即刻即身成佛。啊，禅教密啊，所有嘅法门通通都系一下就完成，啊，就毕业啦。所以啊，去极乐世界学法门啊，非常简单，非常快速。啊，我哋依家唔需要嘥时间啊，依家所有精力就摆喺念佛上面，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下边我啲大师告诫我哋：切记，今日将三，明日理四，欲教下人。又思沉章集句，遇中门人；又思参究问答，遇持律人；又思答衣用钵，此则头头不了，章章不清。岂知练得阿弥陀佛熟，三藏十二部极则教理，都在里去。千七百公案。向上机关亦在里去，三千威仪，八万世行，三聚净戒亦在里去。先睇到呢度。啊，偶益大师够胆讲呢句说话啊，一般人都唔敢讲嘅啊，因为偶益大师系通宗通教。啊，可以讲是三藏法师，啊，经律论三藏全部都通达。啊，你睇下佢，啊，好年轻就将呢个大藏经读过了，而且唔止一篇。啊，读过之后，佢为大藏经做一个啊指南啊嘅呢个一本著作，叫做《月藏之尊》。尊就是那个天尊那个尊，啊，就是港口的意思，啊，就是意思你知道港口在哪里，啊，意思就是跟你指一个方向，指一条路，你怎样越藏，啊，大藏经，啊，这个分量很大，啊，有些大师读过之后，啊，跟你指出来怎样去读大藏经，说明他已经通达了。这个古来的大德只有他一个人写出这样一本书出来，啊，教你怎样去读大藏经，而且每一本经他都将那个摘要啊跟你写出来，啊，这部经讲什么内容，啊，你看看他花的功夫有多少，啊，他的阅读能力，他的理解能力非常之强，因为他24岁就开悟了，是参禅开悟，开悟之后读大藏经，所以对经里面的所有的义理就通达了，啊，那他老人家讲这些说话没人够胆反对，啊，他说，啊，真正念佛了，三藏十二部经典全部在里面了，最关键就是你要专一，一门深入。啊，切记，啊，切就是，啊，关键。啊，记就是忌讳。啊，千祈唔好今日将三，明日理四。意思就是今日学这样，啊，听日学那样，啊，今日跟这个人学习，啊，听日又跟那个善知识学习。就学乱了，学杂了，啊，应该是一门深入，啊，不需要学那么多，啊，这里，啊，教我们切记什么呢，欲教下人又思沉章集句，啊，你不要学，哦，啊，那些， 见到那些教下专攻教下的人，他经典读得很多，所以写很多著作，写很多著作，当然就是摘录很多经典的文字，你又跟着他学，可能未学通，寿命就到了。遇到宗门的人呢，禅宗参禅的人，参禅的人他不肯学教的，所谓不立文字嘛，所以他就不学教，他就是参究问答，参究譬如刚才讲的谁在念佛啦，父母未生前我的本来面目啊，参这些，参个话头，或者问答所谓讥讽话，好似这个禅宗里面的1700则公案，都是讲这个讥讽的问答，你就在这参他那些公案，还未参明白寿命到了。遇到持律的人，这个讲持戒学律学这个戒律的人这个专门讲律宗在微细戒术方面呢都很讲究咁你看见这些人呢又跟着学着答衣用钵学这些威仪咁偶益大师他本身也是学戒律的，当时人家都称他为律师我有读过他的著作有《从字毗梨杂要》《示意杂要》《毗梨示意杂要》，毗梨就是戒律六藏，所以他对六藏都非常之精通咁他本人我哋相信一定是持戒精严。咁佢呢度教我哋唔需要见到持戒律嘅人又跟住学佢啲微细戒。係对咩人讲嘅呢对于真正想了生死嘅人。呢、这个持戒一定是持在心地上面，不是在这个形式上面答衣用钵是讲这个形式心地是不是真正清净呢？未必如果我们只学个形式，不是真正在心地上下功夫，那这个不是真正持戒人所以偶益大师这里不是叫我们不持戒是叫我们呢真正在心地上下功夫我们就用念佛来清净自心不是只讲一个形式所以这是偶益大师的真正的意思所以无论你遇到教下的人或者是律宗的人或者是禅宗的人你千祈不要学个半桶水到最后头头不了帐帐不清学什么都学不成学得很杂很乱不能够一门深入咁咁多个法门当中，我哋选一门无论边一门都可以成就。问题就系、是、你能唔能够一门深入？咁选边一门呢？当然睇自己嘅根性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门门都可以成就人，但是我能不能够成就呢？ 呢个要自己有一个自知之明。在我们末法时期，要选择法门，要选择最简单、最快速成就的法门。一切法门中最简易的，莫过于念佛啊，净土法门。咁我哋就选呢一个法门啊。咁样嘅话咧，呢一生成就就有保障啊。所以牛尼大师劝我哋啊，要啊一心念佛，一心念佛，其实教下禅宗啊六宗，通通含摄在一句法号当中。所以起之念得阿弥陀佛熟，你能够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熟晒，点为之熟啊？连瞓觉瞓着咗仲喺度念佛，咁就叫念到熟啦。我哋依家唔系，我哋依家打妄想打到好熟，唔想打佢都自己打，瞓觉都喺度望打妄想，打到好熟嘛。所以修行点样修啊？将你熟嗰个变成生疏，生疏嗰个变成熟。原先打妄想打得熟，依家要佢生疏。念佛念得好生疏，依家念到熟。咁就念成功啦。念熟啦，三藏十二部经典，极则教理啊，极则教理就是最高深的教理，全部喺晒里边。千七百公案向上机关，这个是禅门的最高深的禅理，亦都喺晒一句阿弥陀佛里边。三千威仪，百万四行，三句三聚境界正界啊，呢个讲六宗嘅。三千威仪是比丘戒，比丘三千威仪，百万四行是菩萨戒，菩萨的百万四行西行，三聚境正界也是讲菩萨戒，所以律仪戒啊、摄善法戒、妖异有情戒这个就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度一切众生，通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里面这个牛尼大师够胆讲这句说话，因为为什么呢？他这些全部通达，他学过了禅宗，他在禅里面开悟，教下他在教下里面大开圆解，六宗他三千威仪、百万四行、三聚正戒全部都通达了，他有注解比丘戒，有注解菩萨戒，所以他够胆讲这句说话，劝导我们一心念佛。其他的有能力学固然好，没能力学都不紧要，念佛就得了。下面讲话，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真能念佛，不复起贪嗔痴，即大慈戒。真能念佛，不计是非人我，即大忍辱。真能念佛，不修间断夹杂，即大精进。真能念佛，不复妄想持续，即大禅定。真能念佛，不为他其所惑，即大智慧。这段话都是非常之精彩。你真正能念佛的人，怎为之真能念佛呢？你自己念佛是不是真呢？你自己可以对照一下这个文字，你就明白了。要放下身心世界， 換句話嚟講，你冇放下身心世界，就唔係真能念佛嘅人。所以身心世界仲有乜嘢放唔下？你自己問下自己，有一樣未放下，你唔係真念佛人，係假嘅。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菩萨六道第一道就是布施，用念佛就可以达到。真能念佛，不复起贪嗔痴，即大慈戒。我哋讲话要持戒念佛，持戒同念佛是一唔系二。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你真能念佛了，念到贪嗔痴都没了，你就真正大慈戒，得定了，叫定共戒。如果你还有贪嗔痴，说明你不是真念佛，亦不是大慈戒。怎么办呢？还是要对治这个贪嗔痴。怎样对治啊？还是用持戒来对治。持戒帮你对治贪嗔痴，然后你就能够念佛很顺利了。念佛帮助你持戒，持戒帮助你念佛，所谓正坐双修。所以用这个来检查自己有没有真念佛。真能念佛，不计是非人我，即大忍辱。一句阿弥陀佛，扫清晒人我是非，心里面不计较，人我是非，这个就是大忍辱。真能念佛，不稍间断夹杂，即大精进。一句佛号，绵绵密密念下去。不间断，不夹杂，这个就是真正的精进。精就是专精一门，一句佛号，去努力，念成篇，这就叫做真精进。真能念佛，不复妄想持续，即大禅定。所以你还有妄想夹杂，那个念佛就不够真。就没得禅定。这个禅定是指念佛三昧。所以没达到念佛三昧都不叫做真念佛。真能念佛，不为他其所惑，即大智慧。他其就是其他的法门。不是指外道，就是我们佛门里面的其他法门。其他法门都是好啊，但是你不受他的诱惑，就是一门阿弥陀佛，这个就是大智慧。为什么？这个法门最快速，最稳妥，而且成佛最圆满，所以你就专修念佛法门。所以菩萨六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用念佛可以达到，但是一定要念到三昧，你的菩萨六道才叫做达到。未到三昧之前，就不叫做这个大布施、大持戒等等。千祈不要认为我就念佛就得了，该布施就不布施，该持戒不肯持戒，这个你就搞错了这个意思。未达到念佛三昧，布施、持戒、忍辱六道都要去修，作为助行。等到达到念佛三昧了，还在这里修，但是修你没有这个六道的这道念头，修而无修，无修而修。为什么呢？还是一句佛号，心啊真正的清净。努力去修六道而没有六道之上， 所谓无住生心，不住六道的这个相而生念佛之心。下面又问，是字简点，若身心世界又未放下，贪嗔痴念又自现起，是非人我又自挂怀，间断夹杂又未除尽，妄想持续又未永灭，种种他期又能惑智，便不为真念佛也。你看你都讲得很清楚了，你自己检点一下自己，不用问别人啊。你如果身心世界还有一样未放下，你就不是真念佛啊。如果你还有贪嗔痴的念头起现形啊，遇到顺境还会起贪爱，遇到逆境还会起嗔为，你就不是真念佛人啊。咁唔係真念佛人点解仲要去对治呢啲烦恼啊，希望能够快速成为真念佛人啊，用布施嚟放下，用持戒嚟对治贪嗔痴啊。是非人我又自挂怀啊，呢、这个冇真正嘅忍辱啊，咁就唔系真念佛人。咁点啊？仲系要修忍辱啊，咁先系真念佛人啊。间断夹杂又未除尽啊，你念佛仲未念成篇，咁就要精进去念佛啊。妄想持续仲未永灭，即系未有将妄想彻底消除，说明你嘅念佛仲未有一心不乱。咁就要修一心不乱，用咩修啊？念佛啊，种种他期又能惑智，你仲会受其他法门嘅影响啊。遇到一个善知识啊，佢仲会讲下，你仲心喐啊，仲觉得啊，想要学下其他嘅嘢，说明你仲系冇智慧啊，心仲唔定啊。咁点办呢？用念佛。将心定落嚟啊！所以下边讲话，要到一心不乱境界，亦无他术。最初下手，需用数珠，记得分明，刻定课程，决定无缺，久久纯熟，不念自念，然后记数亦得，不记亦得。若初心便要说好汉话，要不着相，要学圆融自在，总是信不深，行不力。要你讲得十二分教，下得千七百转语，届时生死岸边时，临命终时，决用不着，真珍重。啊，我哋大师真系苦口婆婆心。他叫我们怎样去念佛、我们现在不是真念佛人、因为前面一检查呢，还是有没有放下的，还有贪嗔痴、还有人我是非、就不是真念佛。那怎么办呢？还是要念佛、所以要念到一心不乱境界，怎样落手呢？ 没有其他方法、最初下手用数珠计数啊！咁依家我哋加上计数器，要记得分明啊，清楚啊，唔好记下记下都唔知记到几多啦，乱晒龙啦，唔得嘅啊！要刻定课程，记得清清楚楚啊！印光大师叫我哋用十念法，我哋就十句十句咁记啊，唔可以唔记数噶。我印大师叫我哋咁做啊。咁有啲人睇印光大师文抄，佢就睇到印光大师话、我哋念十句念佛号嗰时候唔好计数啊。其实佢睇呢篇文章 睇印光大师呢个文章啊，冇睇清楚。印光大师叫我哋唔计数，唔用嗰个念珠计。但系呢十句里边，我要记得清清楚楚。十句佛号当中唔用念珠计，就用心力计。咁样你就能够摄心。十念法主要目的系摄心嘅。你用计数器就好容易就松懈咗。你用心嚟记就会好摄心，好专注。如果唔系，你要记错。但系十句之后，你仲系要攞个数珠嚟数一下。十句十句咁计，用嗰个数珠嚟数。唔系话你完全就唔用数珠嘅。所以我哋应该点咧？十句佛号，我哋唔记数珠。十句念完啦，我哋再数一粒珠。咁样计数就啱。牛益大师，我相信佢咁样讲都系咁样记嘅。亦符合印光大师嘅教导，就是十句当中唔用数珠，用心记，记完十句啦，再用数珠记一粒，咁样一日三万、五万、八万、十万咁样记，你唔用数珠，你点可能记到三万、五万呢？所以呢度讲话记得分明黑定课程，因为个定课一定要完成，决定无缺。九九纯熟啦，练到熟晒啦，这个时候功夫已经成片了。不念自念，你不用很刻意地去念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不会停下来。你的耳经常一日到黑就是听的阿弥陀佛。我遇到真的有这样的人，他其实练几个月就练到这个功夫。无论几时佢呢个阿弥陀佛听得到，好似念佛机喺旁边咁响住咁样，佢唔间断，不念自念，自然咁念。呢、这个时候当然记数亦得，唔记数亦得，因为已经念成片，所以下手一定要咁样数住。计数。如果话初心就啱啱入门，啱啱开始念佛，就讲一啲好汉说话，听起身好好听。讲咩呢？唔需要着相嘅，数珠就着相啦。或者系要学圆融自在啊！你睇下我哋唔用数珠几自在啊！想几时念就几时念。呢啲系咩呢？我啲大师啊！批评我哋啦，都系总是信不深，行不力。你唔用数珠计数念佛，一定放入，一定系懈怠。你用数珠一定系专注，咁先能够精进。你唔好自己呃自己。呢个呃自己系信不深，行不力。你自己可以试一下。你数珠一日数三万，同埋你唔数珠咁样念，效果系完全唔同嘅。你种心力用嗰个心力系完全唔一样。所以自欺欺人嗰种人扰你即系话，即使你讲得十二分教，你可以讲佛经圆融无碍，下得千七百转语。禅宗所有公案，你都一千七百种公案，你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皆是生死岸边事，你仲冇了生死，你冇把握往生你到死嗰时候仲系要去轮回临命终时缺用不着到时冇功夫提唔起嚟信心都。退失了信心一退失，往生就不可靠了所以缺用不着你那些功夫讲经又好， 参禅也好，那些功夫敌不过生死啊。所以啊，阿育大师叫我们珍重，提醒我们啊，还是要老实念佛。一定要计数，好好地去，用心去念。这样就是真正的参咗无上心妙禅。真正你可以悟透佛所讲的一切经。好，时间到了，我们这篇文章就学到这里，多谢大家。